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城里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幸福的奇妙，却没下，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像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，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就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成为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。 呼啸而过你的昨天，在那一天 给的明天，不知开往哪一站是你们的终点。终点也许又是起点，就算风景一如从前，还是蜃楼般闪变，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，等待陪着你到终点。总有个人在下一站等着你出现，等待陪着你到终点。 你的好，

幸福，才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孤独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最爱

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